欢迎大家嚟到吓今个星期嘅最新嘅一集嘅 MIHK 十周年嘅一个嘅回忆录纪念特辑吓，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话咁快又隔个礼拜咧，仲同大家见面啦。咁啊早日咧就我喺一个嘅 Morning Glory 同埋一个 MIHK 每周通讯里边咧都喺度呻啦。咁啊即系主要就因为即系个助养计划啊，同埋一个嘅 subscribe 嘅一个嘅人数就好唔理想。咁啊，即係回想起，即係自己都啊，即係做過都好多嘅功夫啊，亦都有都幾多嘅支持者去睇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得到依一個嘅嚇經濟上面嘅依一個嘅效益，咁啊令到咧，即係我哋嚇即係養啲手足啊，等出糧俾手足啊，解決嗰啲嘅燃眉之急啊，嗰啲嘅server 啊、貨裝啊之類之類嘅錢咧，都係。咁樣搞落去咧，即係都唔係點捱得到。咁但係新完之後咧，佢好多個網友咧就係就諗咧，就係即係捐款啊，subscribe 翻我哋嘅節目啊，助養我哋嘅同事啊。咁喺度咧，老我就好感激大家嘅。咁其中有一位嘅朋友咧，我真係喺度咧，即係我睇咗佢一個嘅 message， 我差啲都憋眼淚。個原因就係呢位朋友咧就捐咗1000蚊俾我哋。咁捐咗1000蚊俾我哋，咁但系可能就话，1000蚊啫，啲咩嘅嘢啊，攞你咪冇见过大蛇屙尿啊，1000蚊你都憋眼泪啊，咁样。即系如果我话俾你听，1000蚊系佢成副身家嘅50%，而剩低嘅钱咧，佢要去到9月7日咧，佢就可以咧就系、是、出到粮，有新嘅钱入户口啊，咁样。咁就即係佢就喺度講，就係話：喂，老汪，我都知睇咗你幾年嘅啦，咁都好認同你嘅呢啲嘅言論啦，同埋都對你 community 嘅一啲 message 好有呢一個嘅感觸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都好慨嘆咧，個個都係口爽荷包立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即刻捐咗咧佢成副身家嘅50%俾我哋。咁當然即係你話喂攞係咪即係成個台話即係咁樣搞落去係咪即係頂唔順啊？又或者即係即刻要冧檔啊、收皮啊咁樣又唔係係嘛？咁但係即係我都仲有手有腳喎，即係仲可以蝕係嘛？咁但係即係睇到各位網友嘅呢種嘅愛戴啊、義無反顧啊咁樣嘅支持咧，我心咧即係都好感激嚇，即係亦都。明白有時即係點解值得大家依種嘅錯愛，咁但係就 anyway 啦嚇，即係好喺度咧，借依一個嘅機會同依位嘅 Jimmy 哥咧就講聲好感激你依一個嘅支持，希望你一切生活順利，身體健康，咁同埋我哋最緊要嘅咧就係、是、保持依一個嘅心境開朗，頭腦依一個嘅靈光，係嘛？即係身體就要最緊要就要健康，我哋要迎嚟嘅咧就係、是、見到嚇前路啊，我哋嘅香港啊可以有一日咧就係、是、回復翻我哋有希望見到嘅依種嘅。平安啊，祥和啊，好有活力啊，好有衝勁啊，大家都好自由嘅依一個嘅香港，咁我哋朝住依一個嘅方向去繼續去出發 ，OK， 咁啊，繼續喺度多謝啊 Jimmy 兄嘅你依一個嘅支持，好感激，好感激 ，OK， 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講咩嘅主題咧，咁樣，咁啊上集就應承咗同大家講，就一定要講下邊一個嘅白武士啦，咁啊嚟救濟我哋 MHK TV 啦。咁啊，好似依位啊 Jimmy 兄咁樣雪中送炭，咁但係依位嘅白武士咧，真係從前夢裏的情人啊，騎著白馬披著衛生巾，係嘛？咁啊，佢真係喺我哋咧最需要幫忙嘅時候咧嚟幫我哋嚇伸出一把嘅援手，咁啊而即係喺個財力上面嘅依一個嘅支持咧，的而且確咧就係將我哋所有嘅問題一次過係解決曬。咁我喺度咧亦都喺第二節嘅時候咧會感謝依位嘅老友記。咁好啦，咁啊，先讲第一节先啦。咁啊，第一节嘅时候，咁啊，今日咧就系适逢我哋嘅出街嘅时候，就系农历嘅一个嘅7月14嘅盂兰节，就鬼门关大开。咁啊，今日咧点都要咧就系讲讲一鬼嘅老友记啦。咁啊，呢位嘅老友记咧就系喺我哋喺迷米搬咗出嚟，去咗观塘嘅呢一个嘅成业街怡新工业大厦嘅时候咧，嘅一位嘅舊房客，咁啊簡稱就係鬼。咁咧好多朋友咧都如果係跟得開 MHK TV 內嘅咧，都知道咧成業街就係鬧鬼嘅，即係我哋嘅宜昇工業大廈嗰個嘅舊基地就係鬧鬼嘅。咁喺裏邊咧就係、是有好多嘅朋友啦，咁你都知道啦，嗰陣時就MHK 有一啲節目就係講一啲嘅靈異嘅故事啦，咁啊成日都有一啲嘅 claim 啊，即係有法科師傅，一間咧就話通靈，一間咧就又話可以見到嘢嘅，好多嘅人聽嘅。咁一間我就逐個逐個講啊，就話咧就依一個地方咧就即係住咗一個舊房客，咁咧佢個雲頭咧就成八尺高，咁我哋佢俾佢個花名就叫做八尺高啊。咁啊，點解會有八尺高嘅依一個嘅來頭咧？咁啊，事緣咧，咁啊，即係當年咧，就係我哋就揾阿林依麗小姐啦。咁啊，佢有一間地產公司嘅尖沙咀嘅。咁啊，當時咧就佢就要幫我哋喺觀塘區就揾一個嘅基地嘅。咁啊，點解嗰陣時咧要喺觀塘區要揾基地咧？咁樣咁唔講唔知啦。咁啊，即係好多嘅朋友咧，其實就唔係好似小弟同埋超哥咁樣咧，就係、是住喺港島區嘅。好多嘅朋友咧都係住喺比較偏遠嘅呢啲嘅地方。咁啊，當時我哋都要考慮一樣嘢咧，就係、是、當我諗緊要考要做低俗頻道轉移出嚟開基地嘅時候咧，咁我亦都當然要穩定啲 talent 啦。咁啊，而當時阿 Jam Dot Dot 咧就即係都對阿潘聰嘅收租咧就係、是、頗為咧就有啲嘅睇法嘅，因為當時阿潘聰其實佢亦都好似我哋咁樣咧，就係、是、同米米咧。就是、租佢哋嘅 studio 啦，租佢哋嘅人啦，租佢啲 network 啊、器材啊咁樣，佢搞個叫做好大個網。咁好大個網裏面咧，就其實亦都有幾個唔同嘅細 channel 噶。咁啊，譬如啊，極度心寒啦 ，Jam Dot Dot 嘅極度心寒啦，好似阿卓飛佢哋有啲靈異嘅呢啲嘅節目啦，咁樣，仲有藍秀朗有啲嘅節目啦，咁樣。咁啊，即係佢哋都係 subscribe 分租嚇，潘鐘咧就再拆出嚟咧就係、是、俾佢哋，咁佢哋好大個網咧就係做節目，咁啊而當然佢哋嘅收益啊或者佢哋嘅租台嘅費用咧就亦都同阿潘鐘要對拆，咁啊潘鐘收咗佢哋嘅錢之後就找條數就係俾阿老蕭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有大房東、二房東同埋一啲嘅租客咁樣。咁當時Jam Dot Dot 咧就覺得咧潘聰即係個費用啊各方面啊即係其實都頗乸利，咁即係可能潘聰將佢嘅 cost 咧就轉嫁咗俾Jam， 咁Jam 就見得做完之後咧就即係佢賺到落袋嘅錢就一路影響，咁Jam 當時我記得佢係可以做啲 merchandising 嘅嘢，咁亦都係做網台又搞舞台製作，好多白足咁多找咗啲揾錢嘅嘢佢都做，除咗賣屎忽之外，賣屎忽佢我記憶所及佢應該冇賣嘅，除咗佢有賣我就唔知道，但係佢同我講就冇賣嘅 ，OK， 咁即係總之要揾錢係嘛，咁即係佢亦都知道咧，就係、是、留咗封出嚟咧，就我唔會同阿林宇陽嘅續租啊，咁知道我係搞網台，咁即係當然佢都希望就係可以係。減輕個 cost 啦，咁我亦都知道佢想減輕個 cost， 就咁我就當然就揾阿 Jam 去傾偈啦。喂，你係咪想搬出嚟啊？我哋會搞網台喎、啊，點點點點點咁樣。咁其實 Jam 當時佢都有講過一樣嘢就係、是，喂，你會邊度先？你話嗱，如果你話即係就我自己嘅，我梗係揀希望喺西營盤啊，或者柴灣啊。即係漁涌啊，依啲嘅地方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知道，喺港島區就會偏貴啦。咁阿 Jam 就第一件事，你唔好講話貴唔貴先。第一件事，如果你揀港島區，我就實唔嚟啦。咁原來因為佢哋住嘅地方咧，甚至乎有好多我哋嘅網台嘅節目嘅主持人咧，其實住咧就係喺新界啊、北區啊、沙田啊咁嘅地方。你晚上十點鐘至開麥做 live， 做完之後你個西營盤翻天水圍，我就真係死得㗎啦。咁有啲。主持人就同我咁樣講啦，咁有啲話，如果你要我係去到香港島依邊，我交通費又多咗咁多，咁啊即係你嗰個微薄嘅居馬費，咁我就真係又冇乜錢落袋噶咯噃。咁有啲就話會驚嘢啦，咁有啲嘅 operator 又亦都係，如果你做到咁嘢嘅時候，我又未必搭到佢尾班車啊，如此類推。咁啊好希望咧，就我就諗翻喺九龍東。咁九龍東咧，就點解九龍東咧？即係觀塘去旺角又有通宵車啦。咁啊，觀塘去西邊嘅，即係九龍西啊、新界西嗰啲，亦都有啲過海嘅，仲有啲嘅sorry 嗰啲快嘅一啲嘅巴士啊，如此類推，有地鐵啊，總之點樣啦，點都好啦，總之全世界就 against 唔撚準去港島區咁樣。咁我就諗啊，唉，我真係搞個網台出嚟，屌我又要就你哋，但係變咗到最後嘅咧就係 sacrifice 就我就冇得揀嘅地方就近我屋企。咁點解揀我屋企就最好呢？因為其實我當時亦都有啲嘅公司亦都喺西營盤嗰邊嘅。咁如果你話我喺西營盤嗰邊做完之後，砰砰聲我飆翻翻去九龍東咁樣，其實我自己就 incur 好多啲 transportation cost 噶啦。有時咧就因為貪快啊、貪方便啊，就變咗咧就我冇辦法咧就係熬巴士啦。 捱過海巴啦，又或者係要搭地鐵嘅，即係時間就係金錢，所以一落呢一個嘅成業街，一見到 taxi 咁樣就上車，唔該，呢一個嘅行東隧過海去呢一個嘅西營盤呢一個嘅水街啊，咁樣咁啊噓噓聲咁就飆咗過去。咁啊，但係咧，所以就 that's why 就我會使到每個月啊，大家都聽到我喺的士判官裏面有講過，歐陽攞黐撚線嘅，一個月可以搭成6000多蚊的士嘅，點解啊？咪八九幾蚊喺西營盤過觀塘，八九幾蚊西營盤過依一個嘅第三街，咁你就可以諗啊，最低每一日我都要使四嚿水搭的士，咁你一個禮拜4至6日，我可能要咁樣搭法嘅，咁你諗下我搭咗幾多錢？同埋再未計即係搭車去拍攝啊，如此類推嗰啲嘅 kick 啦，嗰啲嘅交通費啊，咁大家明白。咁好啊，咁所以就係拍板啊，即係要就阿 Jam， 即係 potential 一個嘅 tenant。咁亦都係好多嘅 operator 節目主持人啊、同事，咁全部都係唔係九龍就係新界，一係就係沙田，咁就佢哋，咁要揀一個方便嘅地方。咁而觀塘當時喺九龍東一個好旺嘅地方，咁我就同阿林依麗小姐講，幫我揾個喺觀塘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咁佢就真係不負所托啊！佢話佢知道大概我哋要起碼3000尺以上嘅依個地方，咁佢就真係幫佢揾到依一個嘅成業街嚇，依一個嘅宜新工業大廈，一個咧即係有幾期嘅依一個嘅工業大廈，好老嘅，好老噶啦，喺依一個嘅觀塘。咁啊，但係咧亦都咧就係真係好個維修好閪，真係閪到冇朋友。外牆就冇翻新不特止啦，咁嗰啲管理員就懶懶閒閒嘅啦，咁啊嗰架 lift 字大撚鑊啊，嗰架 lift 咧即係基本上咧，今日你就搭得到 lift， 你好彩啦！一間經過依一個嘅馬會啊，買個六合彩可能有得你中啊！我哋試過佢個 lift 啊，係可以係連續壞咗3個禮拜，我哋要行樓梯行上，我記得嗰時好似係7樓啊，行撚到閪冧咁撚滯，即係有好多嘅旅遊咧就即係都行到好大鑊，我唔記得咗係咪7樓啊，死我真係有啲失憶，我真係唔記得咗。總之我哋就係行唔係1、2、3、4層，起碼5、6層以上啊。咁啊 ，anyway 啦，依一個唔係重點啦，依個遲啲可以再講嘅間大廈有幾啲維修幾閪冧，同埋我點樣會同個業主會交惡啊嗰方面嘅嘢啦。咁啊，揾到一個嘅地方，咁啊，即係佢個經紀就 call 我啦，咁同埋阿比利哥咁就去觀塘一個地方就去睇樓。咁啊，上撚到去咧，哇！屌你老味，大家有冇記得《幻海奇情》有一集嘅故事咧？就係講阿葉尚華咁啊，梅登對咁啊，梅登對嘅葉尚華咧，咁就即係揾唔到嘢做啦，咁啊好坎坷啦，好兜踎啦。咁啊，唔知點解行咗咩狗屎運咧，就竟然咧就俾佢去咗一間嘅工廠裏邊咧，就請夜間嘅依一個嘅工人。咁啊 ，end up 嚇，原來咧佢就發覺佢自己就撞撚咗鬼。咁啊，去嗰間工廠咧就以前咧有大火咧，就係油輪過。咁然後咧就係喺個工廠嗰裏邊咧，佢翻撚咗工咧，就原來同一啲係被燒死嗰啲嘅女工嗰啲鬼魂咧，就係交談。當佢嚇醒嗰日咧，就係發覺佢做嗰個地方唔係一個工廠，而一個頹垣敗瓦嘅依一個嘅遺址啊咁樣嘅情況。咁啊，當時我上到去依一個嘅宜新工業大廈嘅依一個嘅時期咧，就係上到去一隻爛嘅，屌你老味！啲牆又花鳩曬嘅，一地都係雜物嘅，甚至無好恐怖地咧，就見到一隻嘅公仔嘅依一個木馬嘅。咁我第二次再去睇清楚個地方係點啦嘅時候咧，我亦都帶埋阿鬼妹仔啊、阿卡士啊、You Can't Save Us 嗰個嘅節目主持人啊卡士咧，咁啊一齊上去。咁啊卡士嘅直接 OQ 曬嘴啊，見到佢哇咁樣好驚啊，好 spooky 啊，咁樣即係。What the hell 咁樣嘅，即係佢覺得好神奇。你知鬼妹又貪得意啦，又中意玩啦。咁但係上到去之後咧，佢都有少少感覺到咧，就依個地方點解好似日光日白都咁黑掹掹嘅，冇陽光嘅。咁但係當時我就好中意佢嘅地方有幾樣嘢嘅。第一，佢即係爛曬嘅。咁啊爛曬嘅情況之後咧，你可以點改裝、點裝修、點都得係嘛？咁啊好寬敞，四四方方，好見使。怼爛曬所有嗰啲嘅唔係嘅 support 嘅牆，你就間好多個依一個嘅唔同嘅 studio 出嚟，咁亦都可以咧就係間一個嘅assembly hall 係咪？即係有一個嘅會場，可以起碼可以坐到5、60人，咁呢啲嘅會場咧就可以租俾人哋去做 lecture 啊，可以做表演啊， 可以做聚會啊，可以做棟篤笑啊，可以玩音樂啊咁樣，亦都可以間個廚房出嚟係嘛？咁啊，跟住咧就有一個嘅大嘅露台，個露台咧就真係靚到不得了嘅，即係如果整完之後啊，嗰陣時梗係未係啦，望落去個成業街係嘛？咁啊可以俾同事出去煲煙啊、吹水啊、乘涼啊。飲下啤酒啊咁樣，咁其實我一睇到落去咧，雖然係好殘舊、好垃圾、好污糟邋遢咁樣樣，但我喺個腦海裏面，我已經有個 vision 咧，就覺得個牆咧就應該可以點裝修、點裝修、點樣嚇。依度特係 studio， 喺依度間一個大 studio， 依度間兩個細 studio。嗱，依一忽咧就可以間咗出嚟做咧，做依一個嘅 operator 嘅依一個嘅房間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間完咁嘅間隔咧，我心裏邊亦都有構思啊，嗰啲路線係點樣去走啊？點樣擺一啲嘅電腦啊？啊點樣喺啲嘅房裏邊楞啲線出嚟走啊？去到依一個 operation room， 啲 operator 啊、斌哥啊，佢哋就坐喺裏邊經。个 mon 咧就同佢哋沟通啊，透过嗰啲嘅 intercom 啊，喺个嗌咪啊，叫嚟点点点点点啊咁样嘅情况，喺晒我里边嘅构思。咁但系当时即系侧边啲人就话好烂喎，好黑暗喎，点点点。但我见到就已经系可能系几个月之后装修完之后嗰个嘅光景。咁啊，最后就当然要揾阿林依丽帮手去嗌价啦。咁亦都同依一个嘅业主咧，嗱，依一个嘅业主咧就系其实咧就系传统固有嗰啲地主嚟嘅。咁即係有你都知道香港有好多呢啲嘅撚人咧，唔撚使點做，可能早上就有好多呢啲嘅物業。咁但係呢啲嘅柒屋咧就係最傳統嗰啲最撚 mean 嗰啲嘅地主 landlord 就係點咧？我有個地方，我個地方係生金蛋嘅。咁總之你就要俾租，你就唔好煩我，唔好 maintenance 嚇。即係總之你到期就要俾租。咁我去過佢個 office 裏邊咧，去簽約嘅時候咧，係啲好古老式嘅公司嚟嘅，即係好傳統華資，老豆傳落嚟，個老豆又再傳落俾個女咁樣嗰啲幾代人嗰啲，咁個女亦都係都老態龍鐘，即係唔明白個世界係點 run。唔會闖人情，佢租俾你就大撚曬，係咪？即係總之你唔好叫佢要乜叫物嗰啲咁嘅嘢。咁啊 ，end up 啊，林依麗即係幫我攣咗個價啦。即係我都好記得，差唔多挨近5嚿水，50,000蚊一個月咁滯嘅。咁啊，即係總之一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仲要俾多月租，就要成10幾皮就可以開波。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後屘就我哋亦都好似上集咁樣講啦，我哋就即係賣樓花嘛，賣片花嘛，預繳啊嘛，即係大家可以早啲就去book 你哋嘅 subscription 啊咁樣。咁我就有錢咧，咁就即係都起碼要諗咯，要行喎，咁啊即係揾好曬啦，傾掂曬咯，要度噶咯，要覆噶咯，咁啊即係諗，咁就卒之就拍板就係博取，咁啊就租依一個嘅原生工業大廈。咁啊，當然就即刻就要搞好多多嘢，就要抌垃圾啦，要裝修啦，要畫跡啦，咁亦都要同阿 UQ 要夾啦，如此類推啦咁樣。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喺一個嘅夜晚嘅晚上咧，就心血來潮就博咗取噶啦，咁開始要搞裝修嘅時候咧，就上咗嘅舊基地，即係宜新工業大廈嗰度。咁啊，睇下個夜晚嘅情況會係點樣啊？喂，有啲嘢要擺上去定係啲要攞，我唔記得咗啦已經。咁我就喺個舊基地嗰度咧，就係因為冇電啊嘛，因為未裝修噶嘛，未開波做嘢black out 咗，咁啊啱啱嗰陣時即差唔多 magic hour 7點打後嘅時計，咁啊唯一嘅燈光咧就係成業街出邊嗰啲嘅鋪頭啊、車啊。其他大廈裏面啦，反映入嚟嗰啲燈光，咁我就入宅，咁啊影咗一張相，咁啊即係影夜晚嘅相，就即係諗住自己做一個嘅 record 啦，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殊不知影完呢一張相出嚟嘅時候咧，影咗一啲我唔諗應該 suppose 影嘅嘢，就影撚咗一個好似一嚿人形嘅物體咧，就係喺一個嘅角落頭裏面。咁呢一張相呢，我就即係 share 咗俾我哋個低俗頻道同人 group 嗰度，即係我哋啲主持人啊、兄弟啊、朋友啊、幕後功臣啊，全部都喺個 group 裏面呢，就係做溝通啊，同埋去了解即係我哋有啲咩 update 啊，如此類咁 share 咗佢嗰度，個個就嘩然嘩有鬼啊，乜乜七七啊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而跟住咧，呢一張相咧就去咗某一啲人啊，譬如阿老仙又唔知交俾阿墨西哥，咁墨西哥又話佢見到鬼，依家又話俾唔知邊一個法師睇，依家咧就智恩塔羅解，阿 Josephine 又睇，咁啊有陣時後屘到最後，即係陸陸續續都有多人睇過，就係話呢一個咧係一隻喺度住咗好耐嘅一個嘅靈魂。 咁啊，佢成個人咧就八尺咁高嘅，即係一個鬼魂有平八尺咁高，我都唔知佢啲術數嗰啲講啲咩嘅嘢啦。咁啊，俾我哋嘅感覺咧係唔係好友善嘅？咁唔係好友善咧，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佢可能會搞我哋嘅。咁啊，亦都咧就可能會隨時咧就係出現咧就俾人哋睇到嘅。咁啊，今次咧點解俾我哋睇到咧？即係其實就攞一個下馬威，就話俾我哋聽，嗱，你唔好撚喺度搞搞震，我知道你哋會入嚟，但係咧，我話俾你聽，我喺度先嘅。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去諗翻翻轉頭啦，依一個嘅地方都丟空咗一段嘅時間，咁即係阿卡士上去嗰陣時都嚇有多雜物啦，有多垃圾啊 ，click clack 嘅好多嘢喺度，都丟空咗一段嘅時間。誒，依一個嘅業主係租唔到出去，咁可能一時之間要幾雞嘢租，要咁大嘅地方，啲人諗唔到要做啲咩嘅嘢啦，咁亦都唔係便宜啦，咁啊咁啱就俾我哋去用一個嘅 studio 嘅形式啊，會議中心啊，開會啊。做 stage 表演啊、錄影啊、烹飪啊、好玩音樂啊，即係全部都可以諗到嘅嘢，都可以借咁大嘅場景去做。咁啊，得我哋就即係去拍板去做。咁而可能嘅，即係我解讀翻啦嚇。咁我就一直就都冇見過佢，就是、我影呢一張相，我就影咗佢出嚟。可能佢就想同我 communicate 就話：喂，我而家就喺一個嘅舊房下。你唔使指意我走，你亦都嚇唔使指意就趕我走，我會喺度。俾你見到就話俾你聽，有一個嘅 notice， 有一個嘅 communication。我係依一度嘅舊嘅依一個嘅住客，希望咧就唔好搞我。如果唔係咧，我會蒲頭出嚟搞鳩你。咁我諗係 suppose 係咁嘅信息啩，咁樣咁啊你都知道啦，我亦都唔係一啲閪人啦，即係中意搞事啊！依家如果一埋手，即係知道人係咁樣嘅，有好多人話使唔使打堂齋啊？發誓啊咁樣，做啲嘢好喎、啊，咁樣即係不停都有啲咁講，我哋都黐撚線嘅，我哋屌你老尾，我信教㗎，天主教㗎，我即係講真，你叫我喺度打堂齋做法事，我仲有資格翻去教堂？屌你見我老細嘅，你都戇撚鳩嘅，你都係咪先？咁啊，即係。我就諗啦，即係如果世界上面，我相信世界上面係會有一啲我哋唔同維度嘅朋友一齊喺度生活緊，或者佢喺嗰個 dimension， 佢睇到我哋，我睇唔到佢哋。又或者有啲朋友就 so happen click 即係個天線可以接收睇得到佢哋啊，如此類推。咁但我睇唔撚到嘛。咁好多人咧就會其實都會就會屌我噶啦！哎呀，你個撚樣天主教大撚曬啊！即係我哋拜神啫嘛，屌個茅山啫嘛，乜撚柒柒啊咁樣？你唔老禮，你唔怕唔老禮，即係我怕唔老禮啊嘛，柒頭！即係其實我哋都聽到呢啲咁嘅消息嘅，即係你咪我聽唔撚到。咁但係講真 ，sorry 啊，即係有時有啲個位即係。我當然會盡量顧及有啲人嘅感受啦，咁但係喺宗教面前，即係我要同我老細交代嘅，我就真係當然唔會做呢一樣嘢。咁但係我亦都唔想特登又一揾啲師傅嚟捉鳩佢啊，依家又話同佢談判啊，又話屌你老母燒嘢啊，到撚到最後，你估咁撚樣去做？屌你老味，點解嗰啲人要叫你咁撚樣去做啊？因為佢介紹個師傅嚟，個師傅屌你老味喺你老毛都要俾封佢啊嘛！你利是仔你都俾封佢啊嘛？呢啲咪錢咯，即係你到講得到對做最後，你會明白到其實背後都係全部都係錢嚟嘅啫嘛，係嘛？佢叫你捉鬼嗰啲邊樣嗰樣那樣咁，唔通你一萬幾千你走撚得啦咩？咁而喺嗰個情況裏邊係嘛？即係我啱啱接聽撚完周公子嗰陣時嗰啲個謠言，又話你嚇依家又話亂鳩咁大花筒啊，亂使錢啊，嚇依樣嗰樣那樣啊，咁我最記得㗎啦，嗰日我節目出完街之後，阿屌總理。就鱷魚，你唔記得咗講一單嘅 news 喎？嗰陣時係嘛？你搞到嚿基地係嘛？突然之間，周公子拎個行李夾上嚟，一個拖夾裏邊全撚部都係啲沙煲晚餐啊、碟啊、屌你啲 ceramics 啊嗰啲咁嘅嘢，就傾你得嚇，傾你兩叉幾三叉嘢。咁你黑撚曬面啊！你記唔記得啊？有啲咁嘅嘢啊，諗下諗下係。原來當時周公子即係拎一夾嘅呢啲嘅 ceramics 嚟，咁但係我就好記得咧，即係搞基地嘅時候咧，已經咧就有啲朋友就知道我哋會搞廚房咧，就俾咗啲沙煲晚餐啊、碟啊嗰啲 kick clack 嘅嘢我哋。咁周公子就唔老禮啦，即係話：喂，屌二千幾蚊嘢你都托鳩我啊咁樣。咁但係我就同鳩佢講，我話阿斌哥又話要我買麥，阿 Vincent 又要我買 cable、買 camera、買依樣又嗰樣。咁依檔嘢要搞嘅時候叫咩嘢名？叫做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咁我個 priority 係咪要俾咗一啲網絡先，然後俾撚埋個電視啊、鏡頭啊嗰啲垃圾嘢先？你個 priority 係咪會低啲咧？仲有2000多蚊，我冇就話啫，我已經一櫃桶都係碟啦。咁我點應承你咧？手足係嘛？咁即係呢一鑊嘢，其實我知道我係令到佢唔開心。咁但係一個 example 就話俾大家聽。我會唔會亂咁使錢係嘛？如果有啲人叫我去捉鳩只白隻高係嘛，打堂齋又叫啲師傅嚟點點點點點，你估嗰度要唔要跌錢咧？咁我情願將啲錢去屌你老母去做裝修，鋪好個地板係嘛，整啲防盜啊，屌你老母細路電視啊係嘛，即係整雪櫃啊，依樣嗰樣那樣，啲錢係咪會搞到好？好過去屌你咪揾個法科師傅拎拎你老母個查查，屌啲天靈靈地靈靈，我搞到你老母就最撚靈瓊咁樣樣，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屌你咪係咪咁撚樣？即我係梗係唔會啦。咁所以咧，每個咧我都係耍鳩佢。咁但係咧，我點解冇咁樣去做？我就覺得，既然佢係一個舊租客，我哋係新租客，我哋一定可以揾到一個嘅方法係相安無事。是可以咧，就係唔會大家影響到大家嘅。咁我 believe 依一樣嘅嘢。咁所以咧，即係我諗你未必信啦。咁有一啲嘅時間，我係會單獨喺一個地方裏邊咧，我自己都喺度冥想嚇，我自己都會講話，其實我真係好希望可以做好一個 studio。好多朋友都話你喺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喺度嘅，我亦都希望你明白，我係唔會搞鳩你。咁亦都希望你唔好搞鳩我。咁我做嘅嘢係正正當當，我亦都唔會行差踏錯或者做咩呃人勾當啊，如此類推嘅嘢。咁希望我同我哋可以共存啊，而出去推。咁有時咧，我甚至冇一個 practice 咧，就好中意喺聖誕節開 party 嘅。聖誕節開完 party 之後，啲人走曬嘅時候咧，我都會靜靜地喺個場裏邊，或者係第二日嚇，即係個 party 完咗之後，我再翻去公司嘅時候，咁即係人哋走曬啊，我都係靜靜地喺度，我會感應一下佢究竟係咪喺度。咁好啦，咁啊，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即係雖然啲人話有見到有八尺高。咁但係阿八尺高有冇做過啲咩嘅嘢對我啲同事唔好咧？咁樣我又真係好唔覺得。不過咧，有一樣嘢就可能要同大家講講嘅。咁誒當時有一個節目就叫晚鬼頻道。咁啊晚鬼頻道咧就係、是、其實有阿 N 晚鬼 N 咧，即係以前阿賓拿區啊區哥嘅第一任嘅太太。咁啊，佢亦都係成日上阿潘聰嘅呢一個嘅節目啊，幫下陪阿潘聰嘅靈探啊，去感應啊嗰啲嘅嘢。咁當然阿 Ann 姐都同我講話，佢都 feel 到八尺高喺度嘅存在啦。咁但係佢後屘同埋潘發剛喺我哋嘅節目裏面開嗰一個嘅 channel 叫做晚鬼頻道呢個節目嘅時候，做咗一陣間咧，佢嘅病就復發咗啦。咁然後跟住就要睇醫生啦，跟住要療養啦。咁啊，到最後個節目就要交俾阿潘發剛，佢一人獨大啦，要做啦，係嘛？咁再話 N 就前年翻唔到嚟添，咁咪又走埋。咁我唔知係嘛，即係個風水問題啊，定係點？喺怡新工業大廈裏面咧，其實咧除咗 N 姐走咗之外啦，咁另外而家沈大哥、沈西成太太啦，阿燕姐啦，咁亦都係冇幾耐，亦都即係嚟錄節目之後又得咗個病啦，咁然後就後屘又都係 cancer 帶走咗佢。咁有起碼其實有三個嘅人喺嚟咗依一個醫生之後咧，個運程都唔係幾好。咁即係除咗沈大哥個太太好後生咁樣有病走咗，咁 Ann 姐亦都係有病走咗嚇。咁而當時咧就係另一位朋友就係張學勤。咁張學勤亦都係嚟過我哋個台裏面，就做過一個嘅學勤出馬。咁但係後屘即係我遲啲會喺唔同嘅集數裏面會講。咁學勤亦都係好年輕之後咧，就即係喺我哋做完我哋節目完咗我哋個 contract 冇做之後，兩三年內就亦都係行咗人。咁都係呢一個嘅喺怡新工業大廈裏面，即係我同我一齊合作裏面係活生生上過嚟我嘅地方，成日都見到，但係好快就離開咗我哋，走咗咁樣。咁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唔知係八尺高嘅問題啊，定係咩嘅問題。但如果你問我，我一樣嘢可以答大家嘅咧，就係其實我唔覺得我舒服啊，喺怡新工業大廈裏面做嘢，咁亦都係蝕多好多錢嘅依一個地方。好多人都會話咧，就可能會咪個風水嘅問題。我可能有機會係都未定，因為 總係覺得好多唔如意嘅嘢嘅，人事嘅問題啦，即係啲網友搞嘢嘅問題啦，主持人突然之間嚟咗呢一個熱身公園，但係之後就變撚曬態啦，即係反台啦，啲人和好撚難搞啦，咪有主持人有病急病走啦，甚至佢啲家人唔係嚟咁多，一個禮拜嚟一次嘅咁啊，咁大家帶個老婆嚟，都搞唔撚掂，生 cancer 要走啦。阿學勤後屘又個運氣又唔係幾好啦，咁樣咁我又蝕嘢蝕到呢度閪冧啦，係咪啊？咁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問題發生。咁有時我同阿假貓俊，即係其實假貓俊佢就夜晚就最夜走就係佢，咁佢同阿台長啊就兩個就喺度相依為命。咁我就好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最撚令我同阿假貓盡驚嘅，就係、是、我哋收養咗歐陽台長冇幾耐，條友仔就唔係好中意笪地方，因為嗰啲地方未係啱佢插心水啦。佢就開頭嗰時揾地方匿嘅，因為佢好驚啊。咁佢有個鈴鈴嘅，咁我同阿假貓盡有一次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唔撚見咗台長，揾暈，屌你老尾！我就驚佢走撚咗佢出去，因為試過有一次佢就開撚咗門咧，就鼠撚咗出去，啱啱就壞 lift 有路同事就上嚟，見撚咗佢走落去，就擁翻佢翻入嚟。咁啊，我又驚啊死啊，會唔會走鳩咗咧？咁但係咧就突然之間就聽撚到個基地裏面個 studio 裏面有鈴鈴嗰啲咁聲喎，咁同假貓盡就話：屌你老尾，台長喺度喎，但係我哋揾鳩極，佢都揾嚟揾去都揾唔撚到啊！嚇撚到我同阿假貓盡咧就呆鳩曬，究竟佢去撚咗邊度啊？即係留夜，即係三更半夜啊！夜你諗下，做完曬節目，啲人走鳩曬，得翻我同假貓盡，成十二點幾一點。嗰陣時嗰種嘅不寒而栗咧，就話俾你聽咧，就即係沙煲咁撚大嘅膽嘅我咧，屌你老尾，我都有啲拗拗地。咁啊 ，end up 就 find out 咗，原來台長條柒碌咧就匿埋咗喺啲好隱蔽嘅地方裏邊，即係咁佢一喐個鈴鈴咪響咯，但我係揾唔揾到佢。台長，你個撚咗喵兩聲嚟聽下，喵都唔撚喵嚇，即係刮都唔撚刮你係嘛？咁啊匿撚埋咗唔出聲，但係佢一喐個鈴鈴有聲，好隱約。咁我同阿假貓俊就聽到嗰次係我同阿假貓俊好驚嘅依一個嘅情況嚟。咁 anyway 啦，咁啊即係都有好多嘅相片咧，都可以同大家喺呢一節裏面分享嘅。即係譬如個騎樓係嘛，即係又可以插曬啲國民黨嘅呢啲嘅旗喺度啊！即係雙十國慶嗰陣時，即係佢一個旗陣啊！嗰陣時阿四海哥上嚟掛一啲嘅旗海啊，陣一個陣勢啊！即係喺呢一個嘅觀塘裏面啊，即係喺凌空就見到哇！成個熱身工業大廈全撚部都係青天白日滿地紅嘅。我睇下同依一個嘅共產黨嘅其抗衡嗰個，呢個又係好撚正頭。咁啊喺個地方又可以嚇，即係同阿雞雞化個妝嚇，扮個鬼修女啊。咁我又扮個小花教學，扮個就係喪屍啊，係嘛？咁啊又有阿翁小姐以前上嚟錄《危險日》依一個嘅藍皮書啊，依一個嘅佛門警訊啊。咁啊即係好多呢啲嘅 fond memories 咁啊，夏威夷又上嚟啊。啊，贾斯洛先生又喺度啊！有啲朋友嚟探班啊，如此類推，咁好多啲 fond memory。雖然就係即係話唔係好老禮啊，即係個運程好似唔係幾好，嗰度亦都好似即係蝕咗好多嘅嘢啊咁樣。咁啊，以前咧 ，Christy 嗰陣時嚟到咧，佢冇咁瘦嘅，我仲記得一拎上手嗰陣時咧，就係 Christy 咧做咗即係都圓潤啲嘅，嗰陣時仲好靚女，即係唔係話佢而家唔靚女咁，但係我發覺佢而家就骨慘慘咁啊！即係後屘佢嚟加入咗去幫我哋做長工嘅時候咧，就發覺佢越嚟越瘦，就都係喺熱身工業大廈嗰陣時開始係咁鬼死瘦，即係當時佢啱啱開始嗰陣時咧，就係有啲 baby fat 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大家如果即係回憶翻嘅，都記得我哋搞嗰啲開放日啦，賣下嘢啊，搞貓進去處理啊，咁樣啊，咁啊當時亦都有好多嘅朋友會上嚟，就好記得呢一個嘅基地會係點，好多嘅 fond memories 嚇。Anyhow， 咁啊唔知阿八隻高而家點啦？咁啊據稱。而家呢一個熱身工業大廈咧，好似係間緊開嚟做一啲類似貨倉咁樣呢啲嘅物體嘅，咁啊唔知佢有冇再搞鳩而家啲嘅 talent 啦。好，休息一陣間啊，翻嚟講講啊，即係呢一個白武士究竟係邊個？各位仲有我而家企喺嘅地方咧，就係羅便臣道。咁睇得大院有落節目多，都知道我之前年輕嘅時候咧，少年同埋兒童嘅時代咧，就喺羅便臣道讀書。而我母校咧就係偉大嘅聖經丹學校嘅。 咁喺羅便神道裏面，當年咧喺70年代、80年代咧，係有三間嘅學校咧喺依度樹立咗嘅，就係聖心嘅小學同埋佢嘅幼稚園啦，聖經德嘅中小學同埋幼稚園啦，同埋依個撚屌高主教學校喺後面嗰邊。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呢一个嘅 MHK 十周年嘅呢一个嘅纪念特辑，系嘛？蚀到空虚吓，呢一个嘅网台血泪史。咁啊，头先啱啱睇完嘅一条片咧，咁大家心水清嘅咧，就应该知道咧系曾经大院有落咧，其中嘅一个嘅精华片段嚟嘅。咁啊，讲我当时喺罗便神道嘅呢啲嘅故事啊，咁样。咁而呢条片咧，就系我介绍紧喺罗便神道里边咧。我哋有三間學校，咁其中一個就係聖彼得啦，一間就係聖心啦，一間就係撚屌高主教學校啦，咁樣。咁而呢條片出完之後咧，我係估唔到咧，原來咧係令到即係依一個 MIHKDV 咧，之後行嘅路咧係揾到一個嘅強心針，一個嘅白武士，一個嘅大哥嚇，即係鼎力相助咧，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咧就係呢一隻嘅戰艦啊，呢一隻航母艦啊，成功下水，可以係遠航出發，係嘛？即係個 engine 搞掂咗，個甲板搞掂咗，救生艙搞掂咗，有錢去買呢一個嘅救生艇同埋啲防水衣咁樣就可以就出發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如果聽得前幾集嘅都知道，當我籌集咗一啲嘅資金，其實大概就一半都唔夠嘅。咁啱啱就係夠俾訂。租地方啊，跟住就俾訂就係、是、開波做呢一啲嘅裝修啊，咁跟住買器材啊，整網絡啊，咁有啲廚房人哋啊租借錢俾我哋啊，或者係廚房有啲網友就捐俾我哋啊，咁亦都係用一啲嘅舊公司嚇、啊，即係人哋唔要嘅一啲嘅台凳凳啊。reception 啦，咁啊砌個基地就行噶啦，咁但係仲爭咧，就起碼咧都求幾兩球咧，至可以咧就即係要 finish off 曬所有嘅 debt 啊，會行車啊咁樣嘅情況。咁啊到嗰陣時，其實我哋就已經係順利開波啊，做嘢啦，即係裝修開始緊啊，整咗兩個一個兩個嘅依一個嘅錄影室。當時咧就唔係話全部錄影室全部一次過搞掂曬嘅，首先搞咗個錄影室先，搞掂個 operator room。咁啊，開始就慢慢就要整冷氣，咁啊，然後跟住咧就整多一個 studio， 兩個 studio 咁樣，咁然後跟住有個臨時嘅辦公室，咁啊可以請人嚟開工啊，咁啊假貓俊有地方去剪片啊，咁可以當時我記得我仲有個同事叫 Oscar 咧，就係幫手咧，就係幫我去處理一啲嘅台務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成檔嘢就沙塵滾滾係嘛，咁啊operator 又未齊腳，咁就總之就唔好理啦。嗰啲有啲同事可以晾撚住個雞頭就行住行住先啦咁樣。咁我就好記得咧，當時咧就即係都開始有啲弊藝，即係開始有啲數就要嚟噶啦，整得七七八八八啦，啲裝修員工啊就逐期逐期咁樣找，找完第一期、第二期，咁即係第三期尾期又嚟緊啦，咁樣如此類推。咁即係如果唔埋尾就個最後嗰個嘅大廳啊，同埋個最細嘅依一個 studio 就搞唔諗掂啊，如此類推。咁我只要諗呢啲錢啊。咁嗰陣時我仲好記得咧，即係個公司咧都未完工。咁仍然咧就係裝修緊，咁但係成個架撐咧就已經係齊嘅，咁你就可以估到，即係睇唔需要做 imagination， 間撚曬板間房，知撚到嗰度係做乜，嗰度係做物質嘅初型就已經係成立咗。咁我就已經喺度諗緊啊，即係咪要硬住頭皮同太太講，即係譬如加按我自己層樓啊，攞啲錢出嚟去去繼續埋一條尾數，即係煩緊呢一樣嘅嘢嘅時候。咁其實我當時咧我都有成日會跑步啊，咁跑步其實我自己同自己一個嘅訓練自己嘅身體之餘啦，咁其實亦都係借跑步咧，就係等自己同自己個內心去傾偈嘅。咁我都好建議大家，即係如果空閒嘅時間就即係多啲去跑步，唔好咁介意個 speed 啊或者係距離啊，跑下先。咁啊，即係一路跑嗰陣時咧，你會發覺其實好寧靜啊。你聽音樂又好，你唔聽音樂又好，你自己一個人咧喺度自己同自己咧即係 set 咗一個嘅。training 俾自己，等你自己一路行嘅時候鍛鍊你自己嘅身體，一邊咧就叫你唔好走啦，好攰啊！另一邊咧就加速你邊，你又要繼續要再去。 咁啊，到個最後咧，即係叫你唔好跑過嗰一個把聲音咧，就已經開始越嚟越細小。咁啊，耐咗之後咧，就有一把聲音就叫你繼續去啊行啊。咁啊，當你個身體繼續咁樣行嘅時候，習慣咗咧，你就開始同自己傾偈啊，會思考下日常之間嘅問題啊，人與人之間應該點樣去解決嗰啲嘅conflict 啊，或者一啲嘅難題嘅時候，用啲咩方法去解決啦、啊？啊，你會自然有好多個答案出嚟。咁其實亦都有時係你自己好認真睇翻，啊，有啲咩嘢令你咁唔開心啊？呢啲嘅問題喺邊度啊？你要正視翻呢啲問題。其實跑步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 exercise 之餘，除咗鍛鍊個 cardio 啦、氣啦、身體啦，亦都係我一個嘅機會咧，自己同自己去傾偈，了解自己真正嘅問題喺邊度。咁啊～當時我亦都有成日都去跑步啦，咁亦都諗緊係點樣去解決啊 kick clack 嘅問題，咁亦都好希望就係、是、希望有一日啊，即係可以順利解決到佢。咁但係如果唔係咧，就似乎咧就係要按鈕啊咁樣。但係其實咧都未有一個 solution 嘅，即係都未諗到除咗按鈕，即係攞多啲錢出嚟解決呢個問題之餘咧，咁亦都唔夠錢啦，咁亦都係即係希望就可以繼續可以籌集多啲嘅網友去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啊，再有呢啲嘅生錢去翻啊，咁由嗰啲錢抌落去填條數，咁但係始終開始嗰陣就好快嘅，跟住就慢慢就過咗個 peak 之後咧，就開始劈刀，然後咧就下滑嘅呢一個嘅趨勢。咁啊，燃眉之急噶啦，嚟噶啦，個零月之後就差唔多就真係要找錢噶啦咁樣。咁啊，有一日咧，就有一位嘅鄧先生阿糟哥。就contact 我，咁就話俾我聽咧，就係話即係佢係乜乜乜乜會嘅呢一個嘅副會長，咁佢哋個會長咧就好有興趣咧了解下你哋 MHK TV 呢一檔生意會係點嚇咁樣嘅情況。咁阿糟哥咧就係、是、一個資深嘅一個網台精，咁亦都從事一個嘅金融界，咁亦都係旺嘅，咁啊即係佢亦都係鬱敏聽阿鬱敏節目好耐嘅一啲嘅資深嘅一啲嘅網友嚟。咁啊嗱，咁啊突然之間有個人叫阿租，咁啊鄧先生嚟聯絡我嚇，咁啊即係話有件咁嘅事想約我見面咁樣，咁啊我就即係領教過，即係有條嘅柒頭，即係去玩嘢啦，又話捐錢唔捐錢，又話屌你老尾，又話有100萬捐俾我哋，如此類推，咁樣我哋都嚇即係領教過，即係咁我都唔 take it serious 噶啦，咁話我咪又撞到啲白撞噶，咁但係。喺嗰個 moment 裏面，任何嘅助力都係助力嚇，或者你送我一根羽毛，送我一張面紙，或者係送個避孕袋俾我，都係幫到手，用得到嘅，用得著嘅嘢。咁我都好 desperate。咁我話好啊，我哋見下面啦咁樣。咁就約咗阿糟哥咧，就上嚟我哋嘅呢一個嘅宜新工業大廈嘅呢一個嘅基地嘅。嗱，如果冇記錯咧，我唔記得咗係 separate 兩次見面啦，定係一次見面嘅。咁我記得就係應該我同阿糟哥有聯絡過先，然後佢就再約佢嘅呢一個嘅會長咧，就係上嚟我哋嘅呢一個嘅基地裏面咧，就係傾偈啦。咁好啦，咁大家估唔估到呢一個嘅會長就邊個咧？咁呢一個嘅會長就係原來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個嘅 K.C. Sir。咁啊 ，K C Sir 咧就係上嚟我哋依一個嘅基地裏邊咧，同我傾偈啦。咁啊，原來咧點解佢會對我哋 M H K T V 留意嘅咧？原來即係佢亦都有聽網台啦。咁啊，亦都咧佢睇到咧，我喺大院有落啊，喺依一個嘅安記士多嗰度講翻起羅便神道嗰啲嘅往績啊。咁啊，一傾起上嚟嚇，即係佢原來就係撚屌高主校學校嘅依一個嘅學生。原來最撚有趣嘅咧～就係佢亦都嚇，即係睇完呢條片就覺得，咦？呢個都係我哋差唔多時代長大嘅人嚟嘅喎，原來喺我隔離間學校裏面讀書嘅嘅撚屌嚟嘅喎，即係同我年齡差唔多啊，都係嗰水人嚟嘅噃咁樣。咁阿租亦都係同阿基斯 Sir 就講過我哋嘅background 啦，我哋嘅情況啦，我哋嘅點解會走出嚟啦，諗緊嗰個做法會係點撚樣啦，咁啊如此類推。咁基斯 Sir 有翻一個底嘅，咁啊上嚟傾偈嘅時候咧。咁而阿基斯 Sir 咧就係亦都隱隱約約知道，咦？好似有啲common friend， 我哋大家會識喎。原來我就喺以前我幫過一個同學咧做過佢嘅伴郎。咁呢一個嘅新郎哥咧就原來咧就係有咁啱都咁巧咧就係飛機撞紙鷺，就係阿基斯 Sir 嘅呢一個嘅表弟嚟嘅，係基斯 Sir 嘅呢一個嘅表弟嚟嘅。咁啊，原來即係世界係細撚到咁撚樣。咁啊，開始再深入啲去再傾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啊，原來 K C Sir 亦都有一個嘅 project 喺手，就即係想揾一啲 網台啊依啲嘅公司，因為當時因為你都知道啦，曾經有間公司叫一百毛，咁啊上撚到市嘅，係咪？咁啊一百毛就係、是、上撚咗市一啲嘅網台嘅呢啲嘅公司，咁啊即係新媒體係嘛？咁佢就會諗下咯，咦，即係可唔可以 invest 喺呢啲嘅公司裏面，咁然後咧就係、是、希望可以咧就係、是、幾年之內就即係有足夠嘅呢一個嘅生意，咁然後就可以幫呢間公司咧就會嚇、IPO 啊上市啊咁樣嘅情況。咁啊，當時咧，佢亦都係背後亦都係一個 partner 嘅，咁啊，即係就對依個 project 就好有興趣。咁啊，而當時就問我，喂，有冇興趣嗱？咁樣你俾盤數嚟睇下啦。咁樣我話我咩撚嘢數啫？屌，啱啱就開波嗱，我就諗住就咁樣點行點行嗱，我哋就計過大概每月咧就我哋有網台嘅 subscription 嘅收益啦 ，YouTube 嘅 revenue 啦，租地方俾人啦，咁啊大概希望租到幾多個租客啦，咁啊我哋有個廚房又可以就俾人哋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各方面嘅嘢啊，有個大嘅呢一個嘅 hall 可以俾人做 press conference 啊，租人哋做一啲嘅招待會啊，如此類推，咁啊就呢啲嘅地方嘅貨架可以就即係我哋賣嘢啊，如此類推，咁啊即係有幾範嘅一啲嘅唔同嘅範數，即係可以去賺錢啊咁樣。咁啊，其實最緊要嘅一樣嘢咧，即係依啲都係有限錢啫。最緊要咧就係可以咧，我哋嘅節目收到依一個嘅廣告嘅依一個嘅收益，有啲人會 sponsor 我哋咁多人嚟睇，咁啊有啲可能啲細商號啊俾唔到錢去 TVB， 咁但係你會 sponsor 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咁啊又或者可以特登 tailor made 幫你宣傳你嘅依一啲嘅服務啊產品啊咁樣，咁啊即係咁樣搞法就會希望可以做大盤生意啦咁樣。咁其實當時大家嘅諗啊，咦都係好喎、啊，咁啊亦都有知道咧，即係佢喺金融圈裏面都知道呢一個一百毛就向緊呢一個方向去，咁啊而呢一個嘅做法就好易咧，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MHKTV 咧都有機會咧就係行呢一個嘅方向，即係如果樣嘢係順利嘅，啊砌掂曬所有嘅嘢啊，咁啊開始啊有啲嘅唔同嘅呢啲嘅客户啊，嚟 sponsor 我哋啊，揾我哋去幫佢賣廣告啊，拍片啊，subscription 咧，其實好撚多飯嘢，其實就好撚多錢可以擠到入去，擠咗入去之後咧，咁你就可以砌到一個好靚嘅一個嘅 building， 砌到一個好靚嘅一個嘅 building 出嚟之後咧，咁啊即係總之嚇，盤數交咗出嚟乾乾淨淨嘅，俾咗證監，咁啊證監就可以安排啊，即係去做一個嘅上市。哇！上撚咗市之後咧，咁啊即係唔好撚望上市會乜嘢發達，咁啊就係你一搞撚掂咗，你又上咗市有個殼，咁你個殼咧就是、將來啦，你唔撚想搞啦，你賣翻個客出嚟，咁啊大家嚇。扣除曬成本，咪有錢賺咯咁樣。咁即係依個係喺香港裏面好多嘅人咧，都係用依種嘅方法去做。咁你譬如你見撚到啦，即係好多嘅公司都係砌撚咗個殼出嚟，上撚咗市啦。咁然後有大陸佢有好多嘅資金，再落嚟依一個嘅香港。咁佢又一落嚟香港，佢又想上市，咁但係要搞有幾年就好撚麻煩噶嘛。如果你決定唔上市啦，咁你賣翻個牌俾佢，即係你換句話講，即係賣個殼俾啲嘅公司啊，佢作價幾多錢啊，收購咗你嗰個嘅殼，咁佢跟緊住咪可以借你間公司換撚咗你個名，咁啊屌你咩上撚咗市咯？咁呢啲係好 common 喺香港裏邊做嘅呢啲嘅嘢嚟。咁啊即係佢個 partner 咧，佢亦都咧就即係可以做過幾次啊，即係佢都有即係。可以咧就係成功咧就係擠咗一個嘅資產變咗一個上市公司，咁咧都最後有人接手咧就可以咧就係賣咗個殼咁有錢賺啊咁樣，咁即係嗰陣時係好興呢種嘅依一個嘅做法，咁啊即係你都可以見到啦，即係講真有好多啲創業板啊或者係主板啊呢啲咁嘅公司，其實都係咦之前咪大羅大股上咗去，跟住點解唔見咗？已經係轉緊咗手做咗第二樣嘢，咁就係咁樣樣嘅依個情況，係嘛？即係譬如無厘頭羅少輝係點樣買東方紅啊咁樣，其實都係亦都借咗人哋間公司就上撚咗依一個嘅。市就又變撚咗另一個嘅名啊，咁樣咁大家依一個咁喺香港生活得耐咗都會知道依件事。咁啊，即係喺當時嘅情況之下咧，咁就要同我傾啦嚇，即係你點樣去搞啊？你係咪要用依一個嘅方向去啊？如果你要咁樣去做咧，就即係有啲咩 obligation 要幫手去做好啊，如此類推。咁啊。當時我哋都 agree 咗，好啦，一於咁話啦， 啊，即係都迫於無奈之後，第一唔使搞撚到老婆間屋係嘛？第二咁啊，亦都同阿 K C 傾過偈，亦都係老友嘅表哥，咁啊，即係都信得過嘅。咁啊，亦都阿 K C 又係即係喺政見上邊啊，好多嘢同我哋都好近似嘅。咁就即係佢亦都引入咗佢另一個嘅 partner 入嚟。咁啊，即係當時我將整間公司裏邊嘅100% 嘅股份咧，我係佔四成，咁佢另外兩個股東咧就係、是、分別佔30%，就係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唉，卒之即係佢哋嘅水喉就入咗落嚟，咁然後跟住咧就可以就清曬所有一啲嘅債務，咁啊依一個 MIHK 就順利咧就可以咧就係、搞掂曬所有嘅裝修啊、network 啊、studio 裏邊嘅 set up 啊、架撐啊、燈油火蠟啊，總之水到渠成，咁就可以行人可以就出發啦。咁其實當時咧。你就去問我啦，哇！點解即係其實而家好似而家咁做得舒舒服服，咪好咯？咁你後屘點解又要將佢就有 keep 住一個嘅低俗頻道，又有一個嘅MIHK TV 喺度啊？咁樣咁其實當時就諗啦，即係你都要做嘢，你都要過癮㗎、啊。咁你低俗頻道，你咪可以做啲粗粗皮皮啊，粗口爛舌啊，有阿女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方向。MHK TV 嘅咁你就一定係有啲 decent 啲嚇，乾淨啲啊，入屋啲嚇、啊，即係人畜無害啲，咁啊即係做一啲嘅比較wholesome 啲嘅依一個嘅節目，咁你就方便就去揾一啲嘅客户啊，方便你就去揾一啲嘅商户啊，你賣廣告啊 ，sponsor 啊 ，title sponsor 啊，或者佢自己會屌你到尾嚇，即係要揾你幫佢拍嘢啊，宣傳佢嘅產品啊，如此類推。咁但係喺一個嘅層面裏面就當然係好 ideal 好 ideal 咁樣嘅呢一個嘅做法啦，係咪？咁好啦，咁資金嚟咗，咁但係我就要將嗰個嘅商場就要整大啦。即係如果你攞個網台係有做商當商場咁樣比咧，咁要起大個商場啦。你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單位，咁只可以進駐唔同嘅節目，進駐唔同嘅廣告商，咁即係佢入去，咁你個。只有好多嘅 building 㗎，即係你一年你又要砌咗幾多錢嘅生意額出嚟，咁連續幾年又要賺錢，咁你就係要好大嘅呢一個嘅生意額，好多嘅呢啲嘅唔同嘅節目，咁所以 that's why 你就問，哇！你一條友去監製咁多節目，要整咁多節目，睇都睇唔諗切，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嘅問題嚟嘅。你做得太多節目嘅時候，你可能有啲節目嘅水準質素，你冇辦法監控得咁好啦。又或者太多嘅節目裏面其實都係 under 自欺欺人。如果我諗翻，我都覺得有幾少自欺人。低俗頻道乜撚樣，等於 MHK TV，MHK TV 咪等於低俗頻道，係咪？咁點可以一邊有啲人就係屌你咩睇你唔講粗口，另一邊人就嚇即係可以覺得你一個節目係咁 wholesome、咁 gentle， 即係人畜無害，但係都係 under MHK TV 嘅，入撚咗個 website 之後又 kick 哦，低俗頻道呢邊就表爆撚到乒乒乓乓，又女又成成，嘣一邊。kick 翻翻出嚟去 MHK TV 咧，啊依边就系干净啲啊咁样，即系其实到当时嚟睇咧，都系仍然系同一扎嘅观众喎。咁同一扎嘅观众就可能就未必喺个 moment 里边咧就识得咁样去分，又或者就算佢识得咁样去分，佢都唔会觉得 MHK TV 香港网络制造电视、香港制造网络电视嗰边嘅节目就系吸引过依边嘅呢一个嘅低俗频道，因为 MHK 嗰边暂时系未有一啲嘅好爆炸、好 signature 啊，或者好吸引人嘅节目。咁啊，坊间当然譬如有一百毛啊，即系或者好似而家哇百花齐放咁多嘅网台嘅呢啲嘅节目，当时系未有咁多嘅制作人去入嚟去做呢啲嘅。嘅類型嘅嘢，亦都未有一啲傳統嘅藝人咧走去 go online 嘅。咁你全部要靠咁多素人嘅時候，咁你要一定要有一樣嘢就叫廣告，冇廣告去後面 push 啊，去打本啊，佢哋要宣傳啊，如此類推，咁亦都有少撚咗人去知道你嘅依一個嘅存在。咁但係嚇、啊，即係又係嗰只啦，錢就係得咁多。啊，本足就係得咁多，係嘛？但係你要安排，又要做依樣，又要做嗰樣，又要做宣傳，宣傳嗰啲錢係好撚多，咁你都冇撚辦法，即係你再唔通你要問啲 partner 又去泵水整一個咁撚大嘅依一個宣傳嘅 plan 嚇、啊，又要落廣告，又成又推廣，又 PR， 我亦都人手亦都做唔到咁多嘅嘢。如果攞咗啲錢出嚟，如果係做唔得到嘅。將啲錢大家倒撚咗去南水海，咁啊即係我做廣告我就知啦嚇。問你攞100萬啊，就算你都係馴撚完之後，你都唔係見撚到有幾撚多人知撚到你。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攞咗依個錢出嚟， 就與其冇乜 effect 出咗嚟，不如就唔夠做，就用其他啲方法，可能係 PR 啊，我要去啊商會去介紹啊，用網上面一啲嘅宣傳啊，盡量減輕嘅依一個嘅成本，咁但係就會慢咗好撚多。咁但係依一個就係嗰個 dilemma， 即係如果你要做到咁撚大，但係你冇咗一個宣傳嘅 budget 嘅時候咧，你就會好難咧，就係好短時間有人知道你嘅存在，又或者令到人哋知道你存在，有好多有興趣嘅人咧嚟加盟啊，如此類推。咁啊，依個最後話啦，咁即係起碼今集即係主要講俾大家聽，即係 K C Sir 入嚟，咁同埋就亦都係帶咗一個嘅股東，咁啊當時就係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啊，解決咗個燃眉之急，而一個嘅嚇宏圖大計就是、因為 M H K T V 就朝住一個嘅 I P O 嘅依一個嘅方向去，咁所以就要製作好多節目係嘛，要有一個嘅人畜無害嘅台，咁啊繼續 keep 住依一個嘅。低俗頻道令到我哋嘅 subscriber 亦都有繼續有錢係會翻入嚟之餘咧，就係、是、希望咧就係、是、壯大個聲勢，百花齊放。咁依一個嘅 MIHK TV 跟我一個嘅 planning 就啊，又可以有Jam Dot Dot， 又可以有低俗頻道，又有依一個嘅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嘅時候，有唔同嘅一啲嘅類型嘅公司可以有佢哋嘅呢啲嘅唔同嘅渠道宣傳佢哋嘅產品，有好多人咧就係個別有興趣嘅去做節目嘅，亦都可以入嚟，咁啊變咗好似一個啊哇咩都有得睇嘅依一個嘅 online 嘅依一個嘅 platform 做香港人嘅節目，咁啊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又可以宣傳香港文化，又可以保育廣東話，又有香港嘅依一個嘅製作特色，又有香港嘅 creativity， 哇加曬落去，咁依一個嘅 concept 就 resell 啦，就可以咧就係有機會可能就去依一個嘅聯交所，叮叮叮叮叮敲鐘啦，咁就係當時一個嘅宏圖宏願。咁啊究竟做唔做得成咧？咁大家去到而家嘅地步咧，知撚咗閪冧咗啦。咁但係喺點解會即係唔係去到咁樣嘅情況？咁到最後其他啲股東嘅股份咧都會全部都賣翻翻俾我啦。咁都係點解會有咁嘅原因咧？咁喺遲啲嘅集數，我再同大家去分享啦。點解會有咁嘅依一個情況啊？咁啊當中一定係有政治啦，係嘛？即係去到點解搞唔到上市，又或者點解啲股東都意興難生，即係唔好搞啦，即係亦都係因為政治嘅依一個嘅問題。咁但係呢啲遲啲同大家去講啊。反而喺今集我都想同大家講講，咁啊即係當K C Sir 個集團即係acquire 咗我哋一啲嘅股份嘅依一個嘅時候啦，其實當時咧我開咗另外多兩間公司。咁喺開咗另外多兩間公司嘅時候咧，呢兩間公司咧，其實我有一紮嘅 shareholders 咧，就係定曬合同，話曬俾佢聽白紙黑字。當第時一間公司嚇、啊，即係如果喺一個嘅重大嘅 acquisition 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大嘅 profit 之下咧，呢兩間細嘅公司咧，我都會咧就注翻啲錢落去啊，即係令到依扎嘅公司嘅股東裏邊咧就係得益嘅。咁大家好明白啦，即係如果好多嘅朋友跟我去開台去做節目，去出嚟開 MHK TV 嚇，即係唔係淨係即係為咗嗰嚿人兩嚿水嘅依一個嘅居馬費噶嘛？你就有人咧就係入股，整大咗公司啊！啲同事咧就係、是、跟你入嚟咧就係、是、幫手去打天下啦。咁啊，將來嚇即係你肯定就屌你咩掂曬啦。咁我哋咪戇鳩鳩。咁我就唔想有啲人咁嘅諗法嘅時候咧。咁當時咧我就係、是、開咗兩間公司，而每間嘅公司咧都有啲唔同嘅人喺裏邊。譬如阿賈貓俊係其中一個股東啦，阿斌啊、阿啤梨啊、係嘛大咪啊、仙人啊、周公子啊、錢小豪啊，係嘛？即係好多嘅巴拉沙啊，都其實咧都喺呢兩間公司裏面一啲嘅股東嚟。咁佢哋各佔一部分嘅呢一個嘅 share。咁即係換句話講，如果我第時某一啲嘅情況，我有兩球賺翻翻嚟嘅，呢一間公司裏面咧就是、所有呢啲嘅股東咧就可以喺呢一個嘅say for example 200万，咁啊即係大家按佢嘅 percentage 咧就可以咧就係拆咗一啲嘅錢出嚟，就有啲嘅 dividend 去收。咁、那個諗法就係咁啊。咁啊即係我哋都 share 咗我個 business plan 俾全世界知道，而亦都話咗俾佢聽啊。咁而家咧我就已經將我嘅 60% 嘅股份就賣咗出去啦。咁而家我揸住呢一個嘅公司咧，咁啊其實就 hold 住某一啲嘅 percentage 嘅。咁但係啊，你哋就作為我另外呢兩間公司嘅咧，只要呢一間公司 有任何嘅賺錢，我都會承諾就係將你兩間嘅洗公司，我就注翻啲錢落去，等大家都有一個嘅提成。咁啊，即係當然，即係個個真係好啊，我好開心啦，即係好啊，好啊，好啊，咁個個都制啊，冇問題啊，如此類推啊。咁但係耐咗，佢就唔記得咗，其實佢哋點解可以 entitle 咗做呢一樣嘢，就希望大家一心一意，俾心機去做好呢一個嘅網台，陪阿老握手一齊去做好呢一個嘅網台。大家即係希望憑自己嘅努力啊，做好成件事，好似食神咁樣樣啊，即係一個掂字啦，唔係搞個死字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一行落咗去，大家都唔記得曬，原來我曾經對大家有呢一個嘅承諾。咁希望亦都大家努力咧，就去回報，即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去付出。咁但係當然即係譬如減歐進啊，嗰啲乜直喺度咁啊，跟住佢哋即係繼續去撐個台啊，做好佢自己嘅本分啊。咁但係咧，即係記得呢一個嘅 promise 啊，或者 endorse 呢一個嘅 pack 嘅人咧，就唔係多。咁啊，到最後呢個又走下，嗰個又走下，嗰個又屌老母，呢個又反台，如此類推。咁嗰兩間公司其實裏邊啲人咧，就即係走下走下就得翻20-30% 咁嘅呢一個嘅左右。咁啊，到最後咧，我都費事再即係 renew 嗰個 business license 啊，接鳩咗佢啊嘛，即係呢一個嘅承諾都係冇用。咁啊，係我自己可能好一廂情願啦，即係以為即係咁樣一個嘅 promise 啊，又唔係空口講大話啊，整曬 contract 開曬 con 公司揼曬印花嚟印，即係 endorse 曬所有嘅嘢，即係希望大家知道我唔係講笑啦。咁啊，唔好以為即係有新股東入咗嚟，咁然後我就唔記得佢哋大家嘅呢一個嘅汗馬功勞，即係唔係咁撚樣。其實自己諗翻一層，即係我可能係即係知心錯付，即係其實一早就係挑關人嗰時識佢大字，仲最自私、最撚冷血係嘛？即係或者唔勾理人哋感受，即係關人嗰時係嘛？即係總之解決咗個問題就唔撚理。我其實就好一廂情願，希望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承諾啊，希望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即係一齊去奮鬥啊！唔好承諾，但係唔會忘記大家、遺棄大家，即係唔會話因為咁撚樣我就去背棄咗大家。淨係掛住同啲新股東去打交道啊，而忽略咗一啲嘅舊嘅手足打天下嘅一啲嘅朋友。咁但係嘅世界其實唔係武俠小説，亦都唔係名教，亦都唔係即係兩三撲即係咁樣去行嘅即係我太一廂情願，浪漫化、美化咗一紮人去齊心合力去做嘢嘅呢一個而嘅 direction， 而忽略咗嘅就係大家都會有人性，亦都會有一啲嘅時間會出現嘅時候咧，就大家嗰個嘅目標啊、意向啊，你就可能係100% 係覺得係個 future， 咁佢哋只不過可能係當係 side project， 又或者係課外活動，又或者係一啲得閒玩下嘅呢啲嘅遊戲，你俾我就撈喊，但你叫我認真就未必係。咁反而咧，即係喺呢件事裏邊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識朋友又好，做手足又好，其實大家都係一齊咁樣去行，有 ups and downs， 有 ups and downs 咁樣。咁有行一路行嘅時候，啲高高低低咧，咁但係有時有啲嘅hiccup位啊，或者有啲嘅衝突位啊，你係可能會話有啲嘅拗撬啊，我今日去食沙爹，我唔去，我要食呢個海南雞咁樣啊嘛。咁啊前面嗰間新加坡嘢有沙爹有海南雞，去嗰度好嘛？哦 ，OK 冇問題。咁大家你會解決咗個問題。再行落去，我要睇戲，我要睇演唱會，咁大家有拗撬，咁可能你妥協咗，咁睇演唱會啦，咁又冇乜問題。咁但係去到某一啲嘅位裏面咧，就可能就係話，我要打機，我要旅行，但係大家就 end up 就係冇辦法可以就係、有一個嘅共同嘅解決嘅依一個方法，就要分道揚镳。咁但係依一個一直行落去，可能有好多 up 成單，大家可以妥協啊解決嘅問題嘅時候咧，喺一啲嘅朋友身上面咧，可能要行好耐嘅，十年、十幾年都未去到要分道揚镳啊、鬧交嘅依個情況。咁但係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好短時間你就發覺到一樣嘢唔啱咯，大家就個人過路就唔好再交手啊咁樣。咁可能就呢啲就叫緣分啦嚇，即係亦都係一個觀察一個人耐咗啦，佢嘅脾性啊，佢要睇乜嘢嘅動搖位啊，某啲嘅利益 touch 到佢，某啲利益 touch 佢唔到，個人係可能會有一啲嘅 nasty 嘅嘢，去到行到咁上下就會爆出嚟，呢全部都係時間。咁所以即係 點解一段嘅友情得到呢一個嘅時間嘅呢一個嘅考驗，就係咁樣簡單。咁又或者可以咁樣講，就係每一個人之間都可能係個緣分啦。你嗰個緣分就係未行到某一啲嘅 hiccup 位，冇爆出嚟，大家咪可以仍然做到好多年嘅呢啲朋友咯。咁可能去到二三十年之後自反台都會有啊，因為嗰個嘅 nasty 嘅爆煲位就喺二三十年之後至出現得到啊嘛。咁個緣分咪盡咗咯。咁啊，明就明啦，唔明就算。OK， 咁啊喺度咧，我再次咧就係好感激啊，即係 K C Sir 當年啦，即係好多係機緣巧合之下，你估唔到啊，糟哥就一直都係睇網台，亦都留意咗我哋。咁我條大院有落嘅片就唔知點解啊 ，K C 就會睇咗，然後跟住就係同阿 Jo 傾偈，咁阿 Jo 就搭線，然後佢又啱啱咁啱有一個類似嘅依一個嘅 project， 要揾一個咁嘅網台，咁然後就大家傾咗埋啦，咁又咁啱得咁巧啊，即係發覺原來大家喺同嘅 neighborhood 呢個時代，仲有 common 嘅呢啲嘅朋友係老友，咁啊即係一拍即合，咁啊大家嘅睇嘢嘅方法啊，智慧啊。vision 啊，都好近似，咁啊喺埋一齊，咁啊，我只可以講好感恩啊，即係依佢嘅依一個出現啊，同埋佢哋真係做真金白銀嚟幫手，就係去投資到個 MHK TV 嗰度，咁但係亦都喺度好感恩我嘅上主，我嘅老闆嚇，我覺得一切所有嘅嘢咧，如果你而家聽完我係依一個嘅分享嘅往事咧，你相唔相信所有嘅嘢其實都係天主嘅安排，所有嘢都係天主嘅依一個嘅設計。有咁啱得咁巧，全部機緣巧合就搞掂一件事，成立咗呢一個嘅 MHK TV， 而幫大家服務咧。我相信好多嘅事情都喺 higher form 一種一個好 superior 嘅力量裏面咧，佢就已經咧就控制咗、預計咗。你要做好佢交俾你呢一個嘅劇本。咁啊，我好 grateful 啊，即係喺一直行落去嘅時候，有好多好叻嘅人、好好嘅人咧，就係去幫忙幫我解決咗問題。成立咗一個 MHK， 一直溫到依一個嘅而家。咁好啦，今日星期講嘅係咁多啦。咁啊，再過個禮拜嚇，即係至同大家去再傾偈啦。九月嘅時間至嚟依一個嘅下一次嘅嚇，蝕到空虛十年嘅網台血女士。OK。 本節目內容既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或購買任何股票及金融產品嘅邀約。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節目內容進行投資。專業是講態度和靠個腦，並不是靠條皮和杯紅酒。金融市場消息就冇天飛，圖表就不會講大話。你想升值將來的財富是靠消息還是靠專業知識？ WeChat 用最貼地的語言和大家以圖論世增值財富。 WeChat 節目主持人 Jo 哥 KC。邓伟基先生英文名阿 Jo， 你咪睇佢个样，佢喺金融市场已经有30年嘅资历，无论对于黄金、外汇、商品，亦或系港股，都涉猎好深，又有佢独特嘅见解。由于佢曾任多间金融机构嘅高级管理层，对于香港嘅股票、期货及资产管理业务都有相当认识。所以我哋都叫佢做邓老师。邓老师作为中国金融技术分析协会嘅副主席，自然对于使用技术分析图表应用系手到拿来。最经典嘅当然系邓老师于2013年喺澳门出席全球外汇博览会 IEXPO 时，独排众议地预测黄金大跌市嘅来临。当时国际金价大约1700美元。而而家系1140美元左右，依家就等我哋睇睇邓老师嘅风采啦。至于另一位主持系会长，不过我哋中意叫佢做 K C， 佢系国际技术分析师协会 IFTA 中国分会创办人兼会长。一睇佢个样都唔会攞过邓老师，纯上经验系合最宝贵嘅资产嘅佢，对咗个金股汇市27年。是时候拿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Hey，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KC， 我是 Jo。 咁我哋今次 WeChat， 记住我系 WeChat 个 V E C H A L T 第一集。 系啦 ，WeChat 啊，记住。 WeChat 咧就喺个咩节目呢，就 講下我哋背景先啦，大家係咪？咁之前可能都聽過一段 jingle， 係誒嗰度好 brief 嘅啫嚇。咁咁啊，亦都睇我哋開場白啦。咁我哋亦都係標榜我哋啲嘢平民化啲啦。